系啊，哇！头先咧出嚟嗰时突然间大雨， 系、 啊，大家要留意啊！咁咧而家咧就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就去到十点半嘅。咁好啦，咁啊头先出嚟嗰时好彩嘅就系我撕碎嘅时候先大雨， 吓、 啊，如果唔系都吓死我啊！ 你真系新手揸车，我谂倾盆大雨你会好癫咗咯。 系啊，我真系会啊，揸到劲慢咯，劲拗底，因为成日都听人讲就系话，落雨嘅时候咧好多交通意外噶嘛。 因为有时落雨是会危险的、 啊、 落得太大雨有时你可能看路不清楚、嗯、所以大家车速一定要慢、啊 嗯、 尤其是听我们心机揸紧车的朋友啦。 还有同埋记得要开灯啊。 是啊， 因为好大雨，但有些车不记得开灯呢其实真的很危 险。是、啊、很危险的。 还有呢我想说呢香港不记得开灯的车的比率都多原来我之前以为很少的嘛。 我发觉有些朋友有时可能他揸紧车的时候是有光的突然间黑了之后他不记得开灯会忘记了、啊。 又或者可能朝头早揸跟到夜晚的时候就不记得是不会呢 是的、啊啊、那些一定职业司机由朝揸到晚。 我不知道通常不是通常私家车来的。 是吗那有时会忘记了开灯的但自己其实揸惯车都看到。因为香港的路比较光啊，有时唔开灯你冇咁觉啊， 系 系咯， 系同埋就系、是通常公路定唔知马路咧， 系 唔知因为落得大雨咧，跟住就突然间多咗个窿咯喺条马路度， 系冲烂咗条路， 系啊，跟住突然间多咗个窿，跟住就好多人都爆胎，你哋有冇试过遇爆胎？我 爆胎梗系试过啦，揸咗我揸咗几廿年车，点会未试过爆胎啊？ 我 touch 过，好彩未试过， 诶，始终都会有一次嘅、 啊、 你人生里边， 我觉得太恐怖啦呢件事。 Kitty 有冇？试过 啊， 系咯 ，touch wood 咧，我揸就冇，但我有试过有一次，坐我朋友车就真系有啦。突然之间我坐坐下咧，听到啲嚼嚼声，跟住我已经话咦，你个辘系咪有问题？跟住开始咧闻到少少味，因为佢可能一路爆咗之后佢仲行咧，咁咪一路磨住个胎就有少少味咯，跟住就停低咗喺路侧边，我仲记得嗰阵时系已经就嚟去到思瑞嗰度噶啦，即系就嚟去到思瑞口嘅。 哇，更加走唔到啦，停唔到添啦。 因为佢冇行人路噶嘛，嗰度 系咯， 车路嚟噶嘛。咁跟住我仲要赶住系翻嚟开咪嘅。 哇，好紧张。 系啦，好就喺嗰个位咧就 行到过思瑞啦。 咁啱，唔系截到的士，就未去到思瑞收费亭嘅边前咯。咁但系佢都好浪。因为佢都系要 call 拖车咁样噶， 系因为唔系个个识换胎啦，又唔系架架车有嗰个接起架车帮自己识换可以换胎啦， 同埋架车有冇胎都已经成 问题。通常每一架车都有后备胎喺度噶，你架车都应该有个傻婆。 我唔知道摆咗边啊，我惊后备箱冇嘅。 后备应该个底揭起就系噶啦， 系噶， 系啊， 我真系唔知道啊。 系啊，你要揾下有噶，唔可能冇噶。 但系原来爆胎系有先兆噶，我听天 嗱冇定噶。有啲车可能漏气就慢慢爆，慢慢漏咯。有啲就行下，嘣一声就爆咗噶。 漏气嗰啲 feel 唔 feel 到 ？feel 到嘅，有时你嘅车可能冇咁平稳，同埋会抢胎嘅，因为漏气。系、 哦、 啊， 抢得犀唔犀利噶？ 咁价格唔同噶嘛，即系睇你点样漏法咯。有啲掹咗钉咧，系慢慢漏，唔系即刻爆咗噶、哦。你可能未必即刻发觉噶。 多谢你哋俾心理准备我，真系惊噶，我真系成日都幻想、 啊。所以我都好习惯揸车之前，我会行个 round 望下成条胎先 嘅。系噶、啊，原来要咁噶。 系啊，有时你泊咗喺度，隔咗一阵佢漏晒气，你唔知噶。我试过，我都唔知道。我去停车场，那个叔叔话俾我听：，喂，呢个车漏气啊，个胎，我话系咩咁？系咯，系、 哦、 因为好少会行，你好少会行运架车嚟望噶嘛，系咯，你喺自己上车嗰边就冇事就冇事噶啦嘛。 系，我都要开始养成呢个习惯。 唔系噶，而家有啲手提嘅泵气噶，即系你可以泵一泵顶住佢，俾你揸埋一边或者揸到去车房咁嘅、 嗯。我就知道而家有个类似标定有个码咧，就摆喺个车入面，你就可以睇到四个辘大概有几多气。 吓， 系啦， 摆个车入边就睇到。 系、哦、啊，即系佢一直 check 住。你架车可能有少少即系唔平衡，一架车可能唔知几多，哦、后面嗰个辘又少啲，咁有个咁嘅嘢咯，就知道。 即系啲胎，不过耐唔久都要打下胎气嘅，其实车你都要得闲去打下嘅，系咯，唔识就叫啲叔叔帮你入啦，俾翻少少贴士人哋就得啦。 多谢晒你哋啊！咁但系如果真系爆咗胎嘅时候，第一时间点做啊？ 第一时间跟停埋架车一边啦，你再揸好危险。如果有时条胎太扁，你再揸会整烂个拎嘅时候。嗯、你就要成條胎換噶啦、 哦。即所以就盡量唔好就搏就話，喂，繼續行到 嗰個位置，唔好繼續行，唔得噶，好危險噶。 啊 个拉个拎会 系啊，个拎咬咗你就成条胎要会冇得补，嗰条冇仲会贵啲噶啦，变咗。 咁、我就即刻打俾 call 车啦。 系啊，如果你唔识换胎就架 call 车咯。系啊，有你可能有时揾啲的士司机哥哥，佢哋识换胎，佢可以帮你换噶。 哦， 系啊，有人帮你肯帮你嘅话， 系等我尝试下睇下个胎。 你尝试下爆胎先啦。 睇住唔制唔制唔制，唔系，但系而家连个胎喺边度都唔知道。但所以咧，即系而家咧，即系落雨啦，咁啊呢几日咧，即系睇到天文台嘅预告咧，都有讲就系话，都会落雨，尤其是听日啊，个雨势都会颇大添嘅。咁啊，展望咧就去到星期四初嘅时候咧，个雷雨都仍然有雷雨嘅。咁啊，随后一两日咧先至有部分嘅阳光。咁所以呢段时间里面，大家揸车真系要千祈千祈千祈要小心啦。 Yeah. 刚刚听过的是 DJ 的《爱的美敦书》。但另一样嘢咧，我想讲落雨咧， 系 就系、是、咧比较好嘅， 吓 瞓觉咧舒服啲，淋啲。 有乜关咩事啫？你都系闩晒窗、闩咗门噶啦。 我唔知道，我成日觉得咧，迎住咧落雨嘅话咧，唔知点解会令到你更加容易眼瞓啲，定唔知点啦。跟住瞓觉嘅时候淋啲嘅， 系咩？我又唔觉得。 系啊， 系啊。 Kitty 咧 ，Kitty 咧， 我不嬲都瞓得好嘅，但系我落雨嘅话咧。个人系好攰咯，即系反而你起咗身之后咧，个人好似冇乜精神咁样。一来可能阴天啦，二来嗰啲即系屋企人会话啊呢啲叫湿重啊，即系落雨天咧，个人都会好似即系俾啲湿气聚住咗咁样。我又真系觉得会可能冇咁想喐咯， 系系咩？哦，我又冇，我都同 Kitty 一樣咧，我每日都瞓得好冧好好嗰啲人嚟嘅，係啊，即係但係落雨我就好憎落雨嘅，落雨會令我心情唔好嘅。 啊，係啊， 我原本約咗人去街或者出去，我都會情願唔出嘅。 係，係啊，我都會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好麻煩，又要拎遮，又成日拎，即係我會成日擺低把遮唔見拎。 啲鞋又濕曬，著咩鞋出去好咧？我細個連考試都唔會考，因為落雨。 吓唔系嘛？ 系啊，跟住淋湿晒我对身鞋，跟住我翻屋企换柴换衫，冇去考试咯。 哇，咁夸张！ 系啊，我系好憎落雨嘅，唔知点解天生由细到大都系嘅。但我又好中意瞓觉咯。 系， 瞓觉系我最喜爱嘅一件事嚟嘅。 我以前都劲中意瞓觉嘅，但系而家咧人越大之后越醒瞓。咁虽然落雨嘅时候咧，我系中意瞓觉啦，因为感觉上面落雨天好似系阴阴沉沉应该瞓觉。但系佢又衰在咧，我头先讲醒瞓嘛，一滴水落啲冷。冷气机度咧就会嘈醒咯、 哦， 我系一个易醒嘅人嚟 嘅、哦。我唔会噶、我电话响我都有排都听唔到啊， 系 咪？ 同埋最近我成日发噩梦，我唔知道你哋有冇。 冇。 我发好多噩梦，但系发完唔记得噶。 吓、 啊，系啊，但我肯定知系噩梦。 因为你冇人喺隔篱陪你瞓啊嘛。 有关事，咁啊，可能你哋会好啲嘅。 唔系啊，我都系自己瞓噶， 系咩？ 系啊。 系咁 ，Kitty，Kitty 唔知你有冇爆人哋啲嘢啊？ 唔知啊，想问问啦。 但系唔系，我有样嘢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喺网上面又睇咗篇文章咧，佢话咧。如果同你一起瞓觉嘅另一半咧，有依几个小动作咧，佢就一定系好爱你噶啦咁啊！但我觉得莫莉分享唔到， 咁我可以讲下分享我瞓觉睡姿。 咁其实我都分享唔到嘅，我因为我过去嗰十二年都系自己瞓嘅，我冇同人一起住噶。 吓系啊， 即系你就算拍拖，你都冇一起。 冇一起住啊，因为系啊，我过去依十二年都系自己住，冇同另一半一起住嘅。 你觉得系整烂你屋，整污糟你间屋，整污糟你张床，定系点咧？ 唔系，系习惯。关咗啦，系啊，因为你谂下我个人生，嗱，由细到大都系同屋企住啦，读书嘅时候，咁到啱啱翻嚟香港做嘢就同朋友夹粉租屋住啦，跟住又到细佬妹读完书又同细佬妹住咯，跟住就拍咗十几年拖就同另一半住咯，咁去到2008年分手之后到而家我先真正依十二年系自己住嘅啫。 不过我都听朋友讲咧，就系话咧，如果你同一个新嘅伴侣或者你自己原本自己一个人住物，你惯咗你可能喺张床嗰度嘅时候瞓觉。成張床都係你噶啦嘛，但如果你突然間要同一個嘅伴侶一起住嘅時候，個相處又已經唔同咗，有好多嘢習慣。 係啊，所以因為我太習慣咗自己一個人住啦，我已經唔再慣有人去瞓我隔離或者同我住埋一齊咯。 係，同埋就會有啲人會嫌啊嘛，例如有鼻鼾聲啦，所以成日都聽到 你易醒啫嘛，我唔易醒，所以我唔怕鼻鼾聲。 我點解會咁講咧？因為我成日聽到有好多嗰啲家庭咧，啲老公老婆分房瞓咧， 就因為鼻鼾。 系啊，但我就成日觉得，哇！但系你哋唔系爱先一齐嘅咩？尤其是外国，外国可能地方大。 你爱啫，但系你都要俾人吵醒噶嘛。系啊，咁Kitty 咧，Kitty 有冇试过同另一半住咧？ 有啊，同埋我就算我自己住嘅时候咧，我有时我有啲即系girlfriend 嚟我屋企，即系倾偈过夜咧，我同佢哋一齐瞓，即系女仔啦。 覺得會覺得好辛苦，或者有個人喺隔離會唔習慣咯。 嗯， 即係我都好 OK 嘅喎。 係啊，你 OK 嘅。我都翻到遇到一個人係勁大鼻鼾或者勁反瞓，因為其實我自己我知道我都係反瞓嗰啲人嚟。 係、啊，我同你相反啊，我係瞓一個姿勢唔喐嗰啲人嚟。 會腳痹嘅喎。 係啊。我又冇試過喎、 啊，我由細到大已經係擘大曬大字型咁樣瞓嘅。所以我記得嗰陣時細個睇醫生咧，我媽話：，哇，佢瞓覺咧，反大曬大字型咁樣反嚟反去。跟住醫生話咧，佢話 O K 啊，咁樣好啊。佢話小朋友咁樣攤大咧，咁樣佢即係唔會擳住啲手手腳腳。 快高長大字， 哦、 所以心口發育好啊 ，Kitty 你 夜晚都做緊運動啊。 喺度瞓咯， 唔好咁 Kitty， 你咁反，你咁烂瞓，喐嚟喐去，咁你如果同另一半住，另一半会唔会就到你咧？定系会觉得你好烦，骚扰到佢咧？ so far 都冇乜人投訴，即係話要唔同我一齊瞓嘅，但係都有話啊，有時你會搶咗啲被啊，搶被或者啲手手腳腳係我都知道咧，我係因為我中意瞓覺咧冚被，但係只腳咧個腳板係唔冚住嘅，即係咧就會好局促咁樣。 腳板係你唞氣位嚟 所以我就会即怼咗出被外啦，咁筋又系好松噶嘛，所以咧我系即个人系可以擘到好大咁样瞓，系、 哦、 啊，咁所以都应该如果一齐瞓嘅话，就要可以顶得上我嘅呢一个睡姿咯。 哦，唔系、哦，我睇嗰篇文章就系话啦，无论你瞓到几暖龙咧，几七手八脚咧，如果隔篱嗰、那个。都是讓你的，你一伸去就趁那些就你呢，是說這個人有這些動作呢，不再跟你去爭位呢，其實這個人是一定會很愛你的。 是啊， 好好啊， 是喎、啊、我相信喎、 啊、我以為他忍添，看看幾時爆發。 但我相信啊，如果你不是很愛一個人，你不會這樣就他的嘛，一定一定死開啦，推開他啦，是不是？ 同埋分 醒他囉。 是囉、 啊。有些人很衰的，即係譬如說另一半、可能即係勁大鼻鼾，或者他搶了他的被，或者怎樣即係猛整呢，令到、大家瞓觉都唔想俾人整醒噶嘛，佢会拍醒隔篱嗰个咯。但系我好彩，从来都冇人拍醒我，就喂抢咗啲被啊咁样。 定系鼻鼾，因为惊佢有事，所以嗌醒佢啊。因为 有事啫，鼻鼾好多人都有噶啦。 唔知有阵时我听到我妈鼻鼾咧，我都好惊佢窒息，我都好想嗌醒佢。 窒咗息就唔会有鼻鼾啦，系冇鼻鼾噶啦。 因为有阵时。 咁其实都系嘅啦，同埋另外嗰一半如果唔忍心去打扰你或者骚扰你，又唔忍心整醒你，就算去半夜去厕所都轻手轻脚。有啲人唔系噶嘛，缝张被咁趌起身就行咗去，噔咁啊弹翻落嚟噶嘛。佢话如果呢啲人有呢啲咁嘅动作，都系好就住你咧，其实都系好爱你嘅表现嚟嘅。 系咁都明嘅，因为其实瞓觉系人生即系其中一个重要嘅一环嚟噶嘛。即系佢连呢一样嘢都忍受嘅话，佢真系好爱你嘅。暂时讲咗第一个啦，咁啊。Leo 一陣間咧，新聞一首歌同埋新聞之後咧，都會翻嚟繼續講一啲咧，瞓覺嘅姿勢咧，其實就可以反映到個伴侶有幾咁中意你喎，係咪啊？咁啊，一首歌翻嚟，新聞翻嚟再同大家傾過。 人成熟後最想調皮一下，或間中幼稚一下，完美好年華。誓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太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课。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 至少这刻快乐过。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失声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个。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红磡街市和土瓜湾街市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红磡街市累计有十宗确诊，五宗涉及四个相连的鱼档，另外个案包括在干货到屋店工作的人。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视察红磡街市之后说，最大机会是染病的人到过街市，病毒停留之后再传播，但相信病毒透过鱼类和空气传播机会很低。他说已经在街市采集鱼档砧板和污水渠等的环境样本，又使街市一定要再消毒，将老鼠和垃圾清理好。政府晚上宣布两个街市在星期三和星期四要停业两日，等候环境样本化验结果，以及让食环署再次全面清洁消毒。特区政府强烈反对法国停止批准和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发言人表示，每个国家都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法例，亦是有职责所在，认为法国政府为了政治目的，以制定港区国安法为借口，停止批准和香港的移交逃犯协定，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又说，法国政府甘心停止批准和香港而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让犯罪分子继续有机会逃避法律制裁，法国要就此向法治和国际交代。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拒绝为中国记者续发工作签证，中方必将被迫做出正当反应，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自五月美方将中国记者的签证有效期缩短至九十日，每三个月就要申请续期以来，中方记者向美方提交的续期申请至今未有一人获美方明确回复，批评美方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不断增强对中国媒体的政治打压。又指美方一方面标榜新闻自由，另外一方面就干预中国媒体在美国正常采访，横加阻挠，暴露出美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心，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霸权欺凌。汪文斌强调，中国记者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美方的行径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未开展正常报道，损害中国媒体的声誉和干扰国家正常的人民交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间食品公司仓库倒塌，最少四人死亡，当局继续搜查失踪的人员。事发在今日早上近九点，涉事的食品公司仓库有部分的范围突然倒塌，当局派出超过350人展开救援工作，并且拆除有危险的建筑物部分，获救的四人当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身份有待确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680点，升16点，

我下个礼拜买一个蛋糕翻嚟，下边溜溜。 咁又唔使， 我哋都冇得相见。 系啦，都冇得相见，大家都可以三个一齐复合。 我觉得系等再有机会可以相见嘅时候啦，疫情过后啦，我哋一齐食餐饭。 好，冇问题， 一定要啊呢个。 我哋梗系叫监制卡文请啦。 倾到未啊，嘉文？好啦，今日咧，阿 Leo 咧带嚟嘅题目就系讲啊，一个瞓觉嘅姿势咧就可以睇到性格，或者睇到对方你嘅伴侣究竟有几爱 你。系啊，因为你睇下头先讲完嗰个会就住你嚟瞓觉啦，另外一个就系咧，当身边嘅人好爱你嘅时候咧，佢会不其然咧就会想揽住你瞓啦，或者点都会掂到你嘅，你有冇发觉啊？ 会 系啦，你有时会觉得。好鬼熱啊！死開啲啦啦咁瞓咁埋做咩啊？咁噶嘛會？你尤其是嗰啲老夫老妻咧，好多時都係咁，唔好黐咁埋啦，好熱啊！咁啊，有冇試過啊？ 仲要好奇怪嘅，因為咧我酒店嘅時候咧，就因為有陣時未必可能有兩張單人牀噶嘛， 係啊， 咁就一張雙人牀就同我媽或者我姨一齊瞓咧，我都硬係覺得有種尷尬嘅感覺嘅，唔知點解都係唔想佢掂住我，我希望咧揾張被揾啲嘢隔住， 擺桶水喺中間嗰啲， 又未至於，但係會擺個枕頭或者會隔住。 系避免大家掂到大家嘛，因为瞓咗觉真系唔知噶嘛， 同埋热啊， 系咯。当然你真系阿妈同个女，其实个阿妈会觉得冇所谓嘅，你由细都俾佢揽住瞓噶啦，其实系咪？ 系 咯。咁当然我就觉得另一半会想掂到你，其实一定系你都想去俾佢掂到噶嘛，会 系。 除非嗰人你真系好唔中意咯， 系 咯，或者真系啲老夫老妻咧就会少咗呢啲嘅，我觉得 系。所以就如果佢唔俾你掂嘅话，就已经证明冇咁爱你啦。或者已经日子平淡啦， 系啦，所以嗱，话定俾你听，我咧 日子平淡啦。 Kitty 认唔认同呢？ 我认同啊，我都觉得即系，尤其是系即系瞓着咗冇得好讲啦，即系已经自己控制唔到自己个身体嘅时候。但系可能一入睡嘅时候，我亦都有听过话咧，即系比较 sweet 嘅情侣咧，尽可能咧都系一。即是同一時間瞓覺咯，因為有些就算其實他們不是說要做事做到好夜咁樣咧，佢哋可能都會覺得嚇咁、我打機啊嘛，或者嚇、我要煲劇啊嘛，咁你瞓先咯，你攰咁樣，咁可能喺埋咗一齊耐咗嘅情侶咧，即係會咁嘅，即係唔緊要咯，咁你瞓先咯，眼瞓埋。但係咧，我又有聽過一啲咧，佢哋即係一齊咗好耐，感情好好嘅夫妻啦，或者一齊咗嘅 couple 咧，佢哋就算譬如佢哋。在家煲劇另一個沒什麼興趣都好，他們都盡量是想同時間去休息、 即是同一時間上床要大家教導，或者我不睡著坐在廳陪著你等你了， 是啦，或者另一個覺得啊，如果你都想瞓嘅，咁我唔睇住咯，咪一齊上床瞓咯咁樣。咁喺嗰下上床瞓嘅時候咧，又會即係可能會拖下手啊，或者會攬下咁樣，跟住一齊入睡咧，我覺得係對個感情有幫助。 我都同意、尤其是瞓喺度，大家傾下偈，或者今日發生過咩事，大家講下呢啲枕頭偈咧，我覺得都會增進感情噶。 係啊， 同埋我覺得另一樣嘢好窩心就係咧，呢個文章度都有講嘅，就係話咧，當另一半咧會提早上床，尤其是冬天嘅時候，幫你暖床啊。 係， 因為你有時冬天上床會好凍噶嘛。 呢個應該 佢會提早上床，幫你暖咗張床，等你瞓入嚟啊。嗱，我真係冇見過、冇聽過啲朋友人做過呢啲嘢咯。 我試過有嘅， 有㗎，你又試過？ 因為對住我媽。 哦。 咁話算係咩事呢？我瞓暖咗張被之後咧， 係咯， 喺酒店又係好凍啊。我屋企人好中意開到好大冷氣嘅。 嚇、 啊。跟住之後我瞓到暖咗之後咧，去廁所啫，跟住走咗去瞓落間張出 牀。你唔係特登咁好心幫你阿媽瞓，係俾你阿媽搶咗張牀。 好无奈嗰下 ，Kitty 你有冇试过男朋友会咁帮你咧？ 系咯， 咁我冇好古代喎呢样嘢，同埋我好即系有暖毡噶嘛，即系如果真系好冻嘅时候，咁你开始将暖毡跟住焗一阵先瞓咯。我又冇试过即系瞓人哋嘅体温，但系咧 瞓人哋嘅体温。 有样嘢好 sweet 嘅咧，就系嗱，头先我哋就话另一半可能尽量唔想吵醒你啦。咁但系调翻转咧，如果你有事嘅时候，另一半肯为你起身咧，我又觉得系好窝心噶，即系譬如 有咩事唔起身咧？ 系。 嗱，譬如啊，可能你瞓瞓下觉，觉得喉咙好干、好痛啊咁样，咁你好懒嗰一刻咧，唔想去斟杯水嘅时候，你话俾隔篱嗰听，哎，我喉咙好痛，嗰个人咧肯去帮你攞粒药或者系攞少少暖水咁样咧，我觉得呢个人即系无论系男人定女人啊吓，即系都对你一定 系 好爱，会肯自己明明瞓得好冧嘅，咁但系当你需要佢嘅时候咧，佢唔会即系。将自己的舒适摆在第一位，即 是 他会肯离开个被窦落床帮你去斟杯水，哇，这个都很 是我同意，我同意，因为通常这些事只有阿妈会做的， 是 或者我老豆会做的， 哇，我抹低他了，如果这些真的要 我觉得要抹低他的，同埋他那个文章又讲另外一样，就是说当你抹大眼呢，隔离那个呢都还要很傻傻，不论你几丑样都会望住你，仲要好想啜你一啖，呢个人一定系好爱你。咁我都十分之同意嘅。 一年后佢会唔会咁做咧？ 一朝早起身个样，其实你最好冇望住我，你另歪面啦， 又有眼屎，又有口水渍， 系咯， 口又臭， 系咯。其实当呢个人都仲系咁傻傻咁望住你，或者欣赏紧你瞓觉，你擘大眼就睇佢望住你，好似做戏嗰啲咁咧。咁呢个人就一定系真 系 好爱你啦。 系。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东东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沉溺同伴笑着去捱，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冬月那组群，寒风中抱紧，望着岁月漫长，虚度亦无憾，平静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沉溺同伴笑着去捱，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 坐亦无门，神继续旁观，仍是这样过。我要在我心开满花，无人可以管，所以继续游玩。任坏人再坏，看守这片原始心态，围墙外守候着，好好活着，人纵使不快，回归一生最初，没有压杀，没有变成反派，宽恕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当看离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每一个情侣呢，即是其实就算拍拖几耐都好呢，都应该要 keep 住一个原始的心态，因为你哋要諗返起究竟佢当初爱你嘅时候系点嘅样嘅。咁啱啱听过系吴业坤嘅原始心态。 紧张啲咩咧？ 即系仲有啲咩姿势就证明佢真系已经唔爱你？因为头先讲咗佢几爱你啦，同埋平淡啦。 我唔爱你嗰啲以上冇做，梗系唔爱你噶啦。不过今日呢个话题，其实我觉得都开得唔系几好啊。莫莉冇乜嘢搭到嘴啊，系我同 Kitty 比较有呢啲经验呢方面。 你头先都我哋十二年都唔肯同人住，你咪同我一样。 喂，咁我起码曾经有人同我住过啊。 唔系，同埋对我嚟讲，我觉得好嘅， 有人同我瞓过啊。 系，同埋我觉得有道好嘅，就係、是、我而家听完你咁讲之后呢，我第日如果有机会嘅时候，起码我可以抹住究竟佢有边啲可以剔低，边啲要交叉咁 样。就睇佢有冇做到囉。咁不过唔好再讲嗰样嘢啦，不如我哋讲下瑞芝嘅性格啦。 好啊 你知唔知嗱，我又上网睇咗啲嘅。咁趴喺度瞓嘅人呢、通常呢就比较自我为中心嘅。咁呢佢唔系趴喺度瞓，佢摊喺度瞓噶。 摊喺度，我大字 向上噶，佢地对空啊， 地对空， 飞弹啊， 咁样啦，我仲趴喺度瞓。 佢就话趴喺度瞓嘅人咧，就比较自我为中心，就咧通常都唔系理。几理人哋嘅别人嘅需要，又唔在乎人哋嘅感觉嘅，呢种人就真系比较又心胸狭窄啲咁咯。 系咁睇住嘅，扎住自己心口。 咁啊，跟住如果侧瞓嘅人咧，就瞓埋床嘅一边咧。 我系咁噶， 我都系。我张床咧，我永远瞓一边，我瞓唔到另外一边嘅，冇人瞓到。 系 我瞓死一边，你咪都系咁啊。 同埋我一定要向住某一个方向咯。 咁啊，唔系，我系同一边，我可以转身嘅，但系我好少喐嘅，我瞓觉都。 我意思即系，譬如我瞓左边啦，跟住之后即系挨住左。左边嘅床嘅话咧，我个头就会向住左边咯，即系我唔会挨住左边，但系个头向住右边咯。 系 系啊， 哦，我同你一样都系侧睡啦吓，都瞓床嘅一边啦。系话呢种睡姿嘅人咧，表示你好有自信嘅。咁啊，由于你嘅努力不懈咧，你不论做咩事咧，都会有机会成功嘅。咁啦，咁啊呢个。瞓睡姿咧就会预计你将来咧有机会变成一个有权有势有钱嘅人噶， 成你贵言啦咧， 我都成佢贵言啦， 系咁啊， 跟住另外一个侧睡咧就系你缩埋一嚿虾米型啦，系咪呢个睡姿咧表示呢个人咧好冇安全感嘅，咁所以呢个人咧就好容易产生自私。妒忌同埋報復嘅心態嘅，因為好容易發脾氣，所以圍繞喺身邊嘅人咧都要好小心，唔好成日觸動到你啦。 哎呀，我以前蝦米型噶， 我都係啊，我改咗啦。 我係 係唔知道，即係當然我唔係聽咗呢個報告之後就去改變啦，係唔知幾時開始變咗就執分咯， 係啊， 就冇蝦米。但係因為 我都係啊，我同你咁鬼刺激，我哋真係咪真係雙子座嘅問題咧？係啊， 同埋我聽過有人講過嘅，就之前就有啲嘅心理學家定唔知點樣咧，有講話原來蝦米型係因為你缺乏安全感，你想保護自己，所以瞓嘅時候就會 等於 BB 永遠都係縮埋喺媽咪個肚度，都係咁個姿勢㗎嘛， 只係尋求安全感，原來小氣型。即系我哋而家已经唔小气啦。 系啦，我认我小气噶，其实我认噶，不过成日唔记得咗啫嘛。佢话如果侧瞓就屈一只脚，一只脚直，一只脚屈咧，就屈一。 我又系咁， 我都会有试过曾经。 哎呀， 我同你真系好鬼似。佢话依个。咁啊，睡姿咧就容易大驚小怪， 咁 啊 係 啦，咁好中意發牢騷，又中意咧抱怨嘅，成日都咁咯， 係咁 嘅，係啊，咁從而咧神經緊張嘅，又會對一啲好小嘅事咧做出過度嘅反應。 係啊，又真係完全係咁噶，Kitty 一定唔係咁啊。 好啦，跟住 Kitty 啦，平躺，四肢呈大字形嘅平躺，呢種人咧就係好自由熱情嘅心靈嚟嘅，咁顯出你個人嘅性格係好真誠嘅。你是一个令人感到很舒适的爱人来的，又是一个美的崇拜者，但是你都很喜欢洗钱的，但是很幸运地你都会赚够给你自己洗的钱。 Kitty 之前那些赞美的不问了，你是不是很洗钱的人？ 好明显不是啦。 平躺有两种的，除了像 Kitty 这种，有一种就是说两只手浸在个头后面，好像那些剧那些男主角就浸住摊在那些那样。 有啲攞啲格拉底毛啊！ 系啦，系话呢种咧就有高度智慧同埋有学习嘅热诚嘅，同埋咧充满咗好多奇奇怪怪嘅荒诞想法，就令人好难理解，好难跟到你嘅脚步嘅。但系咧，你就好会照顾屋企人嘅。 咁啊系嘅，你拿高个格拉底啦，即系呢个动作系似嘅，即系似就系要即系做好多嘢啊。但系同一时间又会好保护自己，因为好似擘大只手想揽住身边啲人咁样。 但系平躺仲有一种，佢话如果翘埋两只脚嘅话 ，Kitty 你会翘脚定系你真系大字型咧？ 我唔会啊，我都系大字擘 开。哦， 真系佛系瞓觉。 系啦，话如果翘埋两只脚又系平躺嘅咧，依个睡姿嘅人咧通常都有自恋狂嘅。系啦，佢习惯于生活当中固有嘅模式嘅，好难去接受生活上嘅变化嘅，系啦，所以独处咧系你下意识里边最佳嘅选择。 但系其实翘埋脚瞓，应该会好容易就脚痹同埋都其唔舒服， 系 咪咧？ 我都觉得系， 同埋会失平衡啊嘛，我成日觉得。 系，同埋其实我觉得瞓觉你自己嘅姿势舒服，有时都会。有時譬如你擳住隻手咧，手會痹噶嘛，係咯。同埋有時有另一半瞓隔離咧，伸隻手俾佢擳住咧，男仔好多時俾個女仔擳住隻手噶嘛，好少女仔會做樣嘢，但係都會痹噶嘛，係咯。Kitty 有冇試過啊？ 即係你有冇試過攞隻手俾人？ 人哋俾隻手你擳住啊？ 會啊會啊，但係其實後屘都唔好咧，因為我覺得。一定好快就会喐咯， 系啊，就算佢唔喐，佢会忍住嚟就你，佢好辛苦咯，系 啊，所以都唔好咯。同埋我而家见到有啲好似枕头嘅物体咧，佢系好似有个窿咁样噶，即系专系俾你摄只手入去。 哦，系啊系啊，我睇戏见过啊，系啊，系啊， 我就知有啲假手咯，而家。 假手， 即系佢个 cushion 整到一个手臂型咧。 呢啲系啱你冇人瞓隔篱嗰啲人啫， 咁都可以试。 系啊，我唔系冇啊，我唔要咋。 我冇话过你要啊，即系我意思系而家日本有啲咁样。 哎、不过唔系，我都好羡慕嘅。有啲人真系拍咗拖或者结咗婚好几十年咧，大家都可以好甜蜜咁相处。其实我觉得都好难嘅，因为要维系感情，其实绝对唔易啊。Kitty 可系咯， 尤其是咧，我听到好多朋友讲啦，就系佢哋有小朋友之后咧，就会分房瞓啦，即系直头唔系分床啦，分房瞓喎。系啊，因为可能又要照顾小朋友啦，或者暗小朋友瞓啦，甚至可能小朋友想同妈咪一齐瞓啦，咁佢跟住就都其实几。影响到个夫妻 系，因为可能一个要早起身翻工咁啊，好影响咯。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维系感情咧，瞓觉其实都系重要一环。 我都觉 得係嘅， 不治啊。 係啊，你太耐兩個情侶或者夫妻唔一齊瞓係好有問題嘅，我覺得會係啊。 咁即係咪耐唔耐就要即係幾個月到點都要瞓一次咧？如果分房瞓嗰啲人係咪咁咧？ 除非仲有嘢要做嘅啫， 或者即係耐唔耐 book 間酒店啫，擺低啲。 我覺得一定要有啲情自己拍拖嘅時間咯，就算老夫老妻都 係 啊， 係我都覺得係。所以其實佢哋單獨地去一轉旅行啊，嗰啲即係增加翻情趣都 要放低啲小朋友，放低啲屋企人。 係咁啊，好啦，咁啊喺呢度咧，即係今日就十一點新聞之後咧，就會有聯播節目嘅，就係一台、二台、五台普通話台嘅聯播節目《廣東廣西》啊。咁咧，我哋而家聽一首歌先咧。 力隨身。